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听葛兆光的散文《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的下半部分，和斯尔然的武侠文化的当代价值。文学主打星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打鱼杀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葛兆光的散文《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的下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相应的，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质，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第二，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第三，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在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甚至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 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经完全不现实了。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抑制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好了，葛兆光的散文《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我们欣赏完了。作为中国人，接受中国文化可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现在是一个交流融合的时代，中国文化并不是我们唯一可以知晓的东西。况且中国文化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在我们接受和实践一些东西的时候，思考和判断是不可缺少的，标签并不能说明问题。接下来请欣赏斯尔然的散文《武侠文化的当代价值》。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于香港去世，噩耗传来，坊间一片悲伤，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寄托哀思。金庸笔下的江湖奇景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独特的中国童话。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及其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在华语文化圈拥有十分庞大的受众群，上至教授博导，下至贩夫走卒，都对其中经典的武侠人物和故事情节谙熟于心。为何武侠文学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说其源头，武侠类叙事自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中生发，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多记游侠事，司马迁在《史记》里更是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为题，专章细述此类壮士。他们出身乡野，却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成，不爱其躯，负世之恶困。至唐代，文言小说发展成熟，唐传奇中多有游侠人物，塑造的鲜活生动。昆仑摩勒斜追沙猛犬，魏主救红绡， 红线到节度使之金河已是警告，聂隐娘脑骨中藏匕首，可驰骋千里取人首级化水，其与妙手空空晶晶儿的对战场面更似一场幻术。值得一提的是，侠客们虽身怀绝技，却并无嗜血滥杀的一面，如聂隐娘见醉官小儿可爱，不忍动手，怀有人心善念。至后世，侠客形象进一步确立，许多文学作品的情节依托侠士推进，《紫钗记》改自霍小玉传，黄山客慷慨相助，使李益和霍小玉重逢，唐传奇的爱情悲剧至此成为大团圆喜剧，《聊斋志异》聂小倩中剑客燕赤霞身怀艺术，妖媚不敢近，继而降服作祟之鬼，保住了宁采臣与聂小倩。 千百年来，这些侠义题材的作品润物无声，逐渐融入民族心理，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孔子言勇者不惧，认为勇而信是君子应当具有的美好品德。孟子提出虽千万人无往矣的道德之勇。古老的侠文化在流变中浸染上儒家特质，侠与士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出对责任与道义的承担。也正因如此，武侠小说中作者虽对武功描述甚详，但他们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世间的情与义，带着浓厚的人间温度。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并非主流话语中的帝王将相，而是侠客。侠客们的江湖是在雄奇幻想与心理期待中构建的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侠士任情重义，少有束缚，以武力及法术匡扶正义，救人于危难。这是儒家不平则鸣思想的通俗文学表达，也反映了读者大众对满怀旧时热忱的侠客英雄的期待。当代武侠小说沿袭中国古老的侠义精神，书中侠客也多与士相似，具有独立不迁、信义刚直、一诺千金与嫉恶如仇的特点，同时又将侠的精神升华。古龙笔下的侠客铁中堂，金庸的《神雕侠侣》中，郭靖教导杨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浸染着浓厚的儒家济世情怀。郭靖夫妇为保家卫国而战死襄阳，成为民族不屈脊梁，此为大义，更为大爱。小说家们精心构建的江湖，成为国人心灵深处的田园牧歌。江南、塞外、沙漠、海岛，高歌纵饮，策马奔腾，虽处江湖之远，而秩序与侠义并存，生动多彩，情意全全。许多人在悼念金庸先生时表示，年少时酷爱金庸小说，从中读出了仁义与忠诚，读出了宽厚与悲悯，并据此建立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认知。由此想来，当武侠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一道文化盛景，并逐渐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底色时，忠义诚信也传播久远，直至今日。 好了，斯尔然的散文《武侠文化的当代价值》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简单明了地总结了武侠文化的当代意义，揭示了金庸武侠小说受到普遍欢迎的价值观的原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打渔杀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清明的夜色，微风吹得芦苇瑟瑟作响，肖恩解开缆绳，父女俩跳上船。这时桂英忽然撒下了绳索，哭着说，女儿心中害怕，我不去了。肖恩叹息道，也罢，待为父拨船头送儿回去。他嘱咐女儿携带庆定珠到未来的婆家花荣家避难去。桂英舍不得丢下老父离去，问爹爹你呢？我吗？儿就不用管了。肖恩一番劝说，女儿还是不肯回去。哎，不要啼哭，